风火牙疼，什么毛病？吃药、打针、上药、切断神经线，不行就拔。这拔牙可是技术啊，不简单。医院设备也好，打上一针麻药，大夫拿一个那个电镀的这么大一个小钢钳子，经过消毒的，把这牙夹住了，手腕子一使劲，嘎吱下来了，啪，扔到搪瓷盘里头，一大配药棉花，咬住了，咬住了，哎，半小时以后再吐出来，出门戴点口罩，尽量少说话啊，别受了风，吃饭的时候吃点软的，拿那边嚼，给你开几片止疼片的，不疼就别吃。完，一般来说三四个小时以后没事儿了，很简单吧？得分到什么手里头，到大夫手里头，会者不难，可别找那假行家，找那蒙世行的大夫，那可不行。现在有吗？现在我见不着了。在我小时候，我刚记事儿那阵儿，解放前，这种蒙人的大夫有。我怎么知道？我们有个街坊，跟我们住邻居，我们住一大杂院嘛。这人姓龚啊，宫殿的宫，叫什么名字不知道，反都叫他龚大个儿。大高个儿，不显高，水蛇腰，水蛇腰，留着平头，长个脸儿，比我这脸有一个半那么长。大长脸，戴着大近视眼镜，细眉毛，小眼儿，瘪鼻子，大嘴叉子，大咳嗽素，老赊了嘴唇，穿着一灰大褂，那个时候不应当白大褂吗？他就这么一件儿，没得换，老不洗，渍渍了，就灰的了。在这南市三不管啊，有他一块地方，墙上钉着一块布，一大块布上写四个字：牙科专家。他什么专家？原来他耍猴的，猴死了改这行了。地下放着一八仙桌，桌子上有这么大一大茶盘子，这茶盘子里没别的啊，全是牙，都是人牙，哎，人牙都是他拔的，可不是在这儿拔的，哪儿拔的？你想那个年头净是那个倒卧呀，抽白面抽大烟，饿死的穷人死街上没人管，扔开挖，他早早起烂在岗子遛弯，只找着一死人，他弄32牙凑一大堆，你甭管他是哪儿的牙子，反正拿着做广告啊，揽生意。嘿，真有这倒霉蛋，愣信他，捂着腮帮子来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大夫，大夫，我牙疼，大夫。睁眼看他那模样像大夫，那脖子比我爸爸还细，拿他当大夫。哎呦，大夫，我牙疼啊，大夫。聋的了。磨叽了，磨叽了，啊！我牙疼啊，您受累，您给我看看，给治治，是吧？拔去吧，拔了就好了，一劳永逸。可不，他又会拔牙吗？哦，拔了去，拔牙疼不疼啊？疼不疼啊？不脚疼，这话多有学问，不脚疼，拔牙能脚疼吗？哦，不疼。不疼，这拔一牙得多少钱呢？多少钱啊？哪个？长出来，长出来我看看，哪个？是这个，哪个？这个是这个是这个？哎呦，你这一放全疼了，是这个，这个，行，爸爸给2块钱吧，要2块钱，这一听，嚯，这么贵。不贵啊，小鸭还1.2块呢，一鸭多的个儿，啊，大虎鸭2块不多，拿钱，少算点行吗？得3毛吧，要2块一还价得3毛，大夫一听连犹豫都没犹豫，3毛，哎，拔了，怎么拔了呢？哎，而他一想也不费毛，琢磨就是力气活呗，拿钱3毛。你换张新的，你来张新票，哎，叠起来，揣在怀里头。媳妇儿，行了，今儿晚饭有了。你呀，来着了，告诉你实话，打早起没开张。哎，3块钱拔牙那么便宜，坐下坐下。到医院有那个拔牙专用的椅子，他没有， 他就有一小方凳子，就一凳子，坐下。坐哪儿？坐凳子。凳子。不，治牙都有那个躺椅吗？躺椅那是理发馆，啊，坐下吧。回手啊，把家伙都搬出来，一大堆呀、啊，什么都有，刀子、剪子、叉子、镊子、夹剪、改锥、榔头、锉、奔凿、斧锯、大管钳子，什么都有。拿过一大夹剪来，就是那个打铁夹活那个，是，有这么长，哎，差不多有这么。跟这扇子差不多，拿着就过来，张嘴， 哦，大夫，你手里你给我上点麻药， 麻药三毛钱不够麻药钱，张嘴吧，这牙下不来不要钱，张开了，咔嚓把牙夹住了，别动啊，坐住了啊，嘿，好，生蛋，这桌，哦，这就站着没下来， 我。 都结实啊， 行啊， 哎，你坐下，你别站起来，你坐住了，拿屁股往下坐一点，俩手别摁凳子，俩手耷拉着，坐住了啊，再来回啊，哎，你这又站起来，坐下，哎，怎么回事你？走，哎，你别跟着，你跟着我干嘛？你别跟着，走，拉着他转圈，再瞧这桌，转了仨圈愣没下来，哎呀，汗都出来了，呵，心里话无论如何这三毛钱不能退回去，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心说来特别的吧，使个绊子，来个背口的，好，哎，哎，呱唧，拿脚踩住了脑袋，这，这个这不是拔牙，这是拔钉子，这个。 刚刚欣赏到的就是马志明表演的单口相声小段拔牙。在农村的这七年中，马志明通过和父亲的交谈学习，把那些曾经的段子又重新认真吸收了一遍，正所谓一遍拆洗一遍新，他在相声表演上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和极大的提高，以至于1980年重新登上相声舞台时立刻受到了观众热烈的欢迎。说到这儿，咱们的娱乐大篷车也就该跟您说一声再会了，随后为您送上一首井冈山林依轮高林生合唱的《步步高》。在这里，司机韩涛代表调调员大雄感谢各位收听，我们下次旅行再会。 没有人问我过得好不好，现实与目标哪个更重要，一分一秒一路奔跑，烦恼一点也没有少，总有人向我辛苦走着早，孤独与喝彩其实都需要，成败的事谁能预料，热血注定要燃烧， 时间自由公道，总有回报，说到不如做到，要做就做最好，时间自由公道，付出总有回报，说到不如做到，要做就做最好，步步高。没有人问我过得好不好，现实与目标哪个更重要，一分一秒一路奔跑，烦恼一点也没有少，总有人向我辛苦走着走，孤独与喝彩其实都需要，成败的事谁能预料，热血 注定要燃烧。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平安北京，